金玉城花温室参观活动近日在科纳克里举行。这次活动是由庆祝太阳节暨光明星节几内亚筹委会和几内亚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协会共同举办的。温室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举行的金日成花金正日花展照片，以及介绍欣欣向荣的朝鲜现实的图书图片。参观活动开幕式由几内亚总统府环保水及山林省、中央植物园、科纳克里市科罗马区等各单位的人士、群众和我国驻几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参观温室后，听取了有关不灭之花金正日花问世的情节和特点的解说。